是一杯可水，那就是那要命的儿奶和孩妹，那是上那个干罗呀，是个养养着草，是养养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俩山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，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。 Thank you. 见怪人。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。衬衫的那半脸儿呀，亲妹子送不上怪忙。 Yeah. 手哈哈板，脚哈哈还直，哎呦呦腰肌腰么呦嘿，脚真刺的奴家笑双双，哎呦疼死奴家了，哎还呦疼死奴家了。

山坡坡上的樱桃已经熟了，全一生 想到